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塔塔想吃肉。塔塔是一只小狗，它身上长着黑白色花纹的毛，一只眼睛还长着黑眼圈。小狗塔塔最大的愿望就是每天吃一块肉，哪怕是一根骨头也行啊。可是主人不喜欢吃肉。主人不吃肉，塔塔也就没有肉吃了。有一天，塔塔悄悄地离开了家，他想换个主人，去找肉吃去。塔塔走到街上，他走着走着，先是在公园旁边遇到了一个盲人。这个盲人戴着黑色眼镜，手里拿着盲杖。塔塔问盲人，盲人说：想吃肉可以呀，你必须每天带我过马路。可塔塔觉得自己有点分不清楚红灯和绿灯，没法带他过马路，于是扭头就走了。塔塔继续向前走，遇到了一个杂耍艺人，他穿着花花的衣服，带着一只小猴子，他可以把一大堆的球扔到天空，然后这样转啊转啊转，每一个都接住，好厉害。塔塔想要跟着艺人，艺人说：想吃肉可以呀，你必须和猴子一块儿给我挣钱花。塔塔可不想跟顽皮的猴子一起玩，于是塔塔扭头走了。塔塔来到杂货店，看到了杂货店的老板。老板戴着个大围裙，留着长长的胡子。塔塔想要跟老板在一起。老板说：想吃肉可以，不过你必须帮店里的猫咪捉耗子。哎呦，最近店里的耗子简直是闹翻天了。塔塔就害怕别人说那句话，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拿耗子这可不行。于是塔塔扭头走了。后来塔塔遇到了一个盗贼，盗贼刚刚从别人家里偷了一包东西。塔塔想要跟着盗贼，盗贼说：想吃肉可以，不过你每天必须给我抓一只鸡回来。塔塔心想，那么丢人的事儿，我才不干呢。于是扭头就走了。塔塔跑到了肉店，肉店里挂满了好吃的香肠、火腿，还有一只一只的鸡。可是，肉店老板好像看透了塔塔的心思，他什么都没说，举起扫把就冲着塔塔跑了过来。塔塔吓得转身就跑。天都已经黑了，月亮的光照在塔塔黑白相间的毛上。塔塔想了半天，决定还是回家去，毕竟主人待他还是挺好的。塔塔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回到家，回到家的时候天都亮了。塔塔回到家门口，发现屋门紧闭，原来主人发现塔塔不见了，就锁上门跑到外面到处去找他了。塔塔蹲在门口，肚子开始饿得咕咕叫了。现在不要说吃肉了，只要能吃饱肚子，吃什么都行。可是主人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塔塔瞧瞧上面，看看下面，看见公鸡正站在墙头上晒太阳。塔塔就跑过去问公鸡： 公鸡大哥，你站得高，能不能帮我叫一声主人，就说塔塔回来了。 公鸡伸长了脖子对塔塔说， 啊，那可不成，这大中午的我猛地打个鸣，别人还以为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们公鸡只有在早上才会打鸣。 塔塔没办法，只好去找别人。他左瞧瞧右看看，发现白鹅在院子外的池塘边散步呢，于是就跑过去说， 汪汪，白鹅兄弟，你嗓门高，能不能帮我叫声主人，就说塔塔回来了。 白鹅伸长了脖子摇摇头说， 啊，那可不成，我正准备演讲呢，叫破了嗓子可就麻烦了。 塔塔没办法，只好回到门口，趴在门口等着主人回来。正好老牛从田里干完活回来了，他看到塔塔蹲在门口，老牛就对他说， 嘿，看家护院的好帮手。 鸭子们洗完澡回来了，看到塔塔正趴在门口，鸭子们也说， 嘎嘎嘎嘎，学习塔塔好护家，学习塔塔好护家。 小狗塔塔听到别人这样夸奖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脸都有点红了。塔塔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门前有那么多垃圾还有树叶，那就先把门前的卫生清理一下吧。塔塔用嘴巴把那些瓶子罐子都叼到垃圾桶旁边去，又用尾巴刷刷刷，一下一下扫起地来，大尾巴当扫帚，地面很快就干干净净了。这个时候，一群耗子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到处捣乱。塔塔再也不怕什么人说闲话了，一个箭步嗖一下冲了上去，呜呜呜呜呜，耗子们吓得四处乱窜，赶紧逃跑了。就在这个时候，塔塔忽然发现有个人鬼头鬼脑地溜进了院子，他一看，这不就是那个小偷吗？于是塔塔冲上去对着他汪汪大声叫，还扑上去要咬他。那个贼吓得呀翻上了墙头，赶紧逃跑了。现在塔塔可真为自己的勇敢感到高兴啊。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塔塔听到有人在叫他，哎，塔塔塔塔，原来是主人回来了。主人站在大门口，向着塔塔伸开了双手。小狗塔塔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他朝主人跑了过去。主人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他弯下身子抱起塔塔，轻轻地说，哎呀，你饿坏了吧，宝贝儿。然后他打开手里拿的纸包，塔塔高兴地伸长了舌头，纸包里面是一块带肉的骨头。 塔耳朵，明天你们美术课，你为什么要往包里塞个鸡蛋呢？ 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这个就让我们提前思考一下，给鸡蛋的表面画什么样的妆。 给鸡蛋画个妆？ 是， 我倒是记得我小的时候上美术课，把鸡蛋做成鸡蛋小人儿，给它戴个帽子，戴个蝴蝶结，画上眼睛鼻子嘴。 鸡蛋小人儿 是这样的吗？ 鸡蛋里头有个小人儿？ 不是，鸡蛋圆圆的， 长得像不像个小人儿 啊？ 是的， 就把鸡蛋做成一个小人儿。 哦，那如果这个人摔跤了呢？ 摔跤了， 这花就流出来了。 哎呀，那鸡蛋小人儿可不就变成空壳了？哦，我们可以在他肚子里装上沙子。 啊， 这样它就变成一个坚硬的鸡蛋，就不会摔破了。 那那些蛋黄呢？ 蛋黄 我们先吃了， 就摊个鸡蛋饼吃呗。 别 你要不要把你的这个鸡蛋也先把蛋黄蛋清都捅出来？ 好吧，塞上胡萝卜啊。不，我不是 塞点胡萝卜。诶，我们把这个鸡蛋当成头，用胡萝卜做身体，做个胡萝卜鸡蛋小人怎么样？ 哎，好主意。哎，等等，我们老师只是说给胡萝卜化妆啊，没让他做成小人啊。 嗯，这倒也是。那你打算给他化什么妆？ 画一个胡萝卜妆。 哎，头上插两片叶子。 哎，对呀。 然后画成红色的。 是啊。 哎，我真的有点担心呢。 嗯， 你一见到胡萝卜就会吃，万一明天上课的时候你画得太像了，你会不会偷吃了呢？ 嗨。 糖耳朵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在幼儿园大班，有一个胖胖的同学问旁边瘦一点的同学说， 团团，怎么样才能让胖子马上瘦下来？ 吃减肥饼干。 吃减肥饼干不能立即瘦，怎样才能一下子变瘦？ 立刻瘦。马上瘦是吧？那就不吃减肥饼干，多放几个啵啵，把气儿放了以后，它就像气球一样，那就瘪啦，它就瘦了呀。 胖胖的小男孩赶紧又问， 怎能让瘦子马上胖起来？ 喝牛奶呗，如果还不行，就给他吹气儿，像气球一样，他就胖了。没准他一会儿他还可以飘起来呢。 胖胖的小男孩又接着追问说， 那为什么气球会飘起来飞到天上去？ 哎呀，你真笨，因为他有气儿。没气儿那叫气球嘛。 那为什么有的气球不能飞上天？ 这还用问吗？因为里面气儿太少呗。 幼儿园里边有两个小朋友在那玩猜猜看，在听一个小朋友提问说， 什么动物两只脚早上太阳公公起来的时候他会叫你起床？ 鸡。腹鸡。 什么叫腹鸡？ 你没听说过父母吗？父母呀，下蛋的那个就叫母鸡，嘿嘿，打鸣的那个当然就叫腹鸡了。 旁边又一个小朋友插话说， 我觉得是太阳。太阳长脚吗？我说的是长脚的。 太阳有五只脚。 团团马上反驳说， 七只，彩虹就是七种颜色的。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南岩小学的胡同宇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如果我是一片雪花。 如果我是一片雪花，